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最近联合印发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北京、上海、南京等13个试点城市的集体建设用地将会在2020年前探索可用于建设只租不售的租赁住房。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的消息，从9月1号开始，全国将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科学课，而且中小学起始的年级呢，将会采用重新定制的统一新版语文教科书，现行的人教版、粤教版以及苏教版等版本的教材呢，将会逐步的被取代。针对网上各类的医疗保健信息真假难辨这一情况，国家卫计委最近也明确表示，在健康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明信息的来源，注明作者和审核者的身份，注明信息发布、修订日期以及科学依据等等。在最近，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 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呢正式投入使用了。届时，江北机场也成为了继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之后，全国第四座拥有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 Oh,

除了工作之外，每天大家最大的乐趣就是欺负泽林了。他从来都不会生气的，每天都笑得超帅。哦，不是笑得傻得可爱，就像一个小太阳。莫非泽林就是传说中的阳光暖男？八月奋斗季，希望你在奋斗的路上也会有最温暖的陪伴。 听过这些毒鸡汤吗？比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只要够努力，没有什么是搞不砸的。大家在调侃着失败，丧文化呢也渐渐地走红了起来。但是干了这碗毒鸡汤，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和坚持呀。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 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012至2017，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06，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说到学校，新学年开学，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重叠，以及探亲访友聚会旅游的出行增加，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等等的因素，今年的九月呢将是全年交通拥堵集中的时期。如果再遇到下雨天、恶劣天气等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拥堵现象。北京市交通委呢也表示，九月将会完成花市东二条、魏婴胡同等12条次干路以及支路的建设，完成东南三环分中四匝道桥的改造等20项区级的疏堵工程。多措并举，将中心城区的高峰时段平均交通的指数控制在6.4以下，保障市民的出行顺畅。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在8月28号，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新一代科考船向阳红01号从青岛起航，开始执行首次的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综合在一起的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根据教育部初步的统计，在2017年，重点高校的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达到10万人，同比增长了9.3%。从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最近查获了一起重大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共查获了53.21万件逃漏检的商品，其中假冒的知名品牌的化妆品达到了9.01万件，系浙江宁波口岸所查获的单次涉案数量最多的出口假冒品牌化妆品案件。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越觉得孤单，我还

任背影长睡着不起，留下我在烦恼当中翻点背囊，直到拾回自己，掌心因此多出一根刺，没有刺痛便懒知，就当共你有旧情没有往事。如烟因给你递过火，如火却也没用掉我，回望最初当初失事得着可不可，可痛若离歌，落雨而歌，像你没来过，没去过。全悲喜，谁亦难避过这一身黑尘，但刚巧出于你，谁透彻没缘分丧气，谁到醒才站立得起，盲目过便看到天机，反复往来又再做回自己，即使一生多出一根刺，没有刺痛别要知，就当共你有剧情没有故事，如烟因给你递过火，如火却也没用掉我，回望最初当初失事得着可不可，可痛若离歌，像你没来过，没去过。 想你在你的房间， 初恋的瞬间。